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楼 我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大年初八，也是我们春节过后第二天开工的日子，当然今天也是一个周末，明天呢还会有很多人正常的上班，这是我们一个节日的调休。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出正月十五，这个年都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刚刚回到北京，或者是不管你身在何处，今天也刚开始收听我们新的一年的职场有高招的这些朋友，还是希望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这个平台给各位拜一个晚年啊。昨天电梯里新学的那个词儿，祝你晚年幸福。今天大家已经听到了，麻烦这位女士把你的话筒拿过来。 我刚才只就是看一下我的摄像头，哎，我发现我的摄像头跑偏了， 这个过于的关注自己的形象了，忘了我们这是广播平台了。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了，就是毫无惊喜，我今天旁边坐的还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虽然我各种的不情愿不甘心，但是我还是要必须隆重请出大圆儿。 啊，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哎，别说啊，我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镜头上，大圆儿昨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然后外面是一个黑色的小背心儿， 对，皮背心儿，真皮的， 一定要强调，就是东北人，你知道吗？非皮就貂，幸亏你昨天没穿貂来。然后今天呢是一个红色的一件毛衣，就是新年新气象。昨天呢大圆儿整个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比较的青春，比较亮丽，即便我不愿意夸赞它，但是确实从画面的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今天呢继续保持不错的这个势头，穿了一件红色，你看你这镜头画面出来还是，当然就比我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蛮青春亮丽。 你说是占屏的面积差了一些是吗？ 对，你看啊，大圆一出现，刚才我们是3.2万的热度，瞬间掉到了1.4。我们在直播之前热度还保持在这个3位数，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直播一开始，热度瞬间冲到了1.6万。特别感谢大家这么信任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主持人吗？还是因为主持人？还是因为主持人啊？大家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 酒吧二，也可以在活力酒吧二的公众号来收看。这两个方式呢，都是可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广播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叫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样可以收看和收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大家只是听广播，除了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还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所以你看，这就是媒体它日新月异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原来的广播现在也可以看了，原来只能听的声音的现在可以看画面了。融媒体的发展真的是让我们有点感叹，我们跟不上这个调调了。但是所有东西都在变，唯一没有变的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对一些事物的认知，有一些情节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比如说春节。所以今天即便是开工的第二天，我们还是想继续延续春节的话题，继续让这个年味儿再蔓延那么两天。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还是跟春节有关的，就是拒绝春节，就是节后的这个叫综合征。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想问一问大家，这个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现在有没有开始上班了？你觉得这个心有没有收回来啊？这个问题可以先问一下大圆儿。这个春节首先你是昨天也说了，是在老家跟家人一起团聚的，昨天开工的第一天，你觉得你适应了吗？ 略微有一点不适应，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个春节啊，我把我的这个时差搞乱了， 就是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回东北老家这么两天说倒时差，你好意思吗你？ 就是晚上的时候依然会很嗨，就是会不是会睡不着， 就是那种工作的那种节奏还没有变过来。 对，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就很困，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一睡就可以睡两三个钟头， 就又睡到当天晚上，然后起来接着嗨，是吗？ 是的。 所以不管你怎么忙，在你父母眼里你就是个玩手机的人。所以其实昨天刚开工回到北京，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节奏。 实际昨天上午的时候状态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脑力工作者嘛，也是一个这个智商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经常会担心高丽突然间给我挖什么坑，所以依然保持一个很 清醒的状态。 对，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就感觉哇 秒怂， 这好累呀、啊、然后我就想回家睡个觉。 所以你的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昨天开工还是很不适应的， 对，有一点疲劳。 那你凭什么要求我开 工？这个就因为我是嘉宾，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这个不靠这个也能吃饭，是不是？这个你是专业技术岗主持人嘛？ 就 是 我就是必须得靠这个才能吃饭。你有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之后，你知道我其实颜值一直也是蛮在线的，只是原来没有发现自己还有这样的优势。所以你知道我发现自己还有优势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抖音了。 你这可以不留我，我可以去抖音玩。 所以春节大家可能还沉浸在那种家的团聚的，或者说让你很安逸的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但是等你如梦初醒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回到了那座让你打拼可能会让你很辛苦的那个城市。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节奏有没有转换过来，有没有像大圆儿一样啊，觉得还是在家里的那个时差没有倒过来，还是说你已经迅速的投入到你要工作的这个状态里了？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拒绝节后综合征。我们的小编呢特意在昨天很用心的在我们原本的这个文案里面给我加了一段话，因为我是很少依赖文案的，因为但是我看到，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文案的右上角啊，这孩子很整齐地写到了这段话，我觉得我必须把这段话念出来。过年期间大家海吃海喝海玩，节后回来上班，是不是发现自己好像还沉浸在年味儿当中，做事呢有一些心不在焉呢？其实这些都是节后综合症的表现。那你知道春节之后有哪些后遗症呢？如何消除春节后遗症，收心回归工作啊？这又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心里百般克制自己，只聊工作不谈闲话，但是办公室的伙伴们还会时不时的缅怀一下刚刚过去的假期时光。 所以在这儿想问问大家，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节后的综合症，也可以叫后遗症啊？大家都可以来畅所欲言。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吗？怎么样来消除我们的节后综合症？所以刚才大圆儿也说到了整个春节期间自己的一个工作状态，你有没有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打算要带家人出去好好的放松，比如去其他的地方玩一下，觉得这样可能回来更利于调整你的工作状态？ 我一般的话比较少利用就是这种长的就是全国人民都放假的时间带着家人出去玩景点的就是更会错过，错峰出行因为这个看看朋友圈你就知道这个故宫已经是那个样子了，然后或者是巴厘岛已经是那个样子了，三亚已经是呈现了这个澡堂子下饺子的这种感觉所以还是尽量的错峰出行我确实也带了这个家人就是比如我两个孩子嘛所以就是去了趟香港的迪士尼就是每年嘛大概是会去两次但是在春节前 就是避开所谓的高峰 对，因为你要玩每一个这个项目的时候要排队一两个小时这个真心腰受不了啊年岁大了。 所以你觉得像一般这种情况出去玩完了回来之后你的经验是更容易上心的工作，还是说疲态是很难进入状态的？ 你比如说这个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会更疲劳因为这个小孩子嘛他玩的这个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大人的那种作为家长那种状态， 你一直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 是时刻服务的， 对，担心 然后规划然后这个是就是你不是一个自我放松的状态但是我和我的这个先生我们俩始终保持着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隔段时间我们会二人世界出去就是放松一下就周末的时候放松一下但是我们俩出去的时候就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会纯粹的休闲休息回去之后的再去工作的这种状态就会非常好 所以就特别能理解就是作为妈妈作为父母在所谓的春节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在春节期间其实远比你在工作的时候要辛苦得多，因为你要顾及太多的东西，尤其是女人，我就一直觉得女人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你觉得呢？你知道你这我们不妨就聊这个话题好吗？因为首先我们要顾及到家里的方方面面包括一些的细节的打点给孩子带什么给先生带什么我自己带什么老人带什么，然后呢你要去这个顾全整个的这个你的这个节奏的安排，回来之后呢你要迅速的调整到你的工作状态，但是其实你在这个假期当中不是在自我调整，而是在给家庭安排一个更好的周期，所以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那我就特别能理解你说的春节带孩子出去玩了但是回来其实你是更辛苦的一个状态。 我记得就是我就是之前就忽略了比如这次我带孩子去那个迪士尼玩了一天，就是因为就是已经有攻略了之前的话都要玩两天但是都有很多项目还没有玩但这次呢基本一天就很熟了嘛就基本上所有的项目都玩了回到家之后我大概差不多昏睡了两天然后饭都没做屋子也没有收拾就全部都是叫那个外卖然后屋子就那个样子吧堆了两天就躺了两天之后开始收拾屋子这两天就是孩子说妈妈你陪我画画妈妈你给我讲故事，我说妈妈实在太累了不要打扰我你们看动画片吧 所以你看对于这个大圆儿他毕竟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嘛就是雇主玩的地方就是蛮洋气的去香港迪士尼而且现在都已经有自己总结出来的攻略了，你像我这样的就是给人打工的人我就是每次列自己的计划呀就是去一趟密云平谷我自己就在通县不用去这儿了你知道我在春节我有一年是在带着父母在北京过的春节我是来北京这么多年到现在第十个年头了我第一次去天安门广场去天安门城楼我到现在我没有去过故宫没有爬过长城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去过长城 哎呀我们一起去吧我 你也没去过吗 我去过但是呢就是每次都是给长辈亲朋好友 做这个导游服务类型的，所以就是那个感觉就不是特别舒适。 我特别理解，你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就是因为我到北京之后，自从我到北京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假期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收音机前的听众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是别人放假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忙的时候。就比如像每年的春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三十不跟家人过了，已经在台里就是主持央广的这个节目，就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然后你稍微有那么一两天闲暇的时间，不是你心疼自己了，家人就会心疼你，他们不忍心说，他再想去，他都不忍心说你休息这两天，你带我们去哪儿玩吧。所以慢慢的，家人变得也很宅，你知道，就是细想这个事儿，你就觉得很愧疚。你要知道，你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赋闲在家很久了，扒着你放假就放这么两天，他们又不忍心让你怎么样。所以对于我们在，尤其是在北京过春节，或者是哪怕我回山西跟他们过春节，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更放松的状态。我这个放松呢，可能就是一种休养生息啊，养精蓄锐。所以我在初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在蓄势待发，我格外的亢奋。我前两天在家里录我另外一档节目，也是哇，打开话筒，真的是小别胜新婚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兴奋？想一想，因为这段时间在家太闲了，我完全没有你那种在外面去打点家里人的所有事情的那种辛苦状。所以我是一个很好的没有节后综合征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的家人比较体谅你。因为曾经我这个在自己创业之前也是做这个媒体工作的。这个他们就不是特别善良了，他就觉得你一个这个嘴皮子动一动啊，你有那么累吗？然后你上一个节目也就一个小时，加上这个路上往返的时间就算两个小时。在化妆，因为我是当时是做电视主持，所以化妆有的时候会化上一个小时。 对 啊，实际他就觉得你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其他的同事和工作人员在为你服务，在配合你。 你哪有那么累呀？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一个这个很知性的脑力工作者。这个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春晚，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实际我们就包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的小编，我们自己再去很好的去呈现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内容，包括之间的语言的这个逻辑，前后的这个板块的这个逻辑，这过脑子要反复过脑子，这是很累的。 对 啊，所以就是你的家人很善良，就是我不得不吐槽啊，我们家那位就是很觉得我当时的这份工作就很轻松，所以现在创业了。 好，你说我轻松，我就忙给你看。所以现在他会不会有一种抱怨，觉得你你太忙了，反而顾不上家了，会有这样的抱怨吗？ 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尤其是创业在最开始的一个阶段，会就是目标感，首先这个寻找目标哈，寻找自己节奏，还有包括后面的就是一个时间规划，它是需要一个磨合期，包括人与人之间每个项目的这种推进，它都是一个磨合期、适应期。到现在还好，但是就是之前我会比较忽略的，就是啊，我这个里外都可以的人，我凭什么还要给你这个收拾屋子，还要一日三餐啊？ 我上得厅堂就可以了，我凭什么下得厨房？ 对，就是我曾经想，就是这个内容，我只要会做，而且我能把它做好，这就可以了。我这不应该是我每日常的一个行为和动作啊，这个我的时间很贵的。 哎，你听起来要打架的呀？这确定是这个先生这春节期间没得罪的吗？我觉得你是最好的节后后遗症的体现，就是所有春节期间预积的这种辛苦啊、疲劳啊，还有所有的繁杂的事情，你那积压的这大圆今天已经完全的就吐槽大会了，是吧？所以你就是原来对于你来说，当时是一个打工的一个状态，一个普通的从业者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下属，一个员工。那个时候过完春节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当时自己有一些节后综合征，就是没有创业之前，你有吗？ 没有创业之前倒还好，倒还好，因为会比较适应了，就是人家休息的时候，然后我也要工作，我工作的时候人家依然是工作，所以就是会比较适应这种状态了，反倒是自己创业之后， 就是你现在反而是不适应节后的这个状态了，需要调整。 对，首先你比如说从这个外地回来，你要房间大扫除吧，这个就是即使我们 这个请钟点工，但是你得有钟点工可请，是吧？ 对， 人家还没有从老家回来呢，还没有买到票呢，所以但你不能屋子乱糟糟，这个都是灰尘，就在那儿躺着，本身还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所以你就自己做吧。我大概拾掇了两天，然后洗衣机运转了两天，就是好多脏衣服啊都要洗，所以就是腰有一点疼， 对，还是年龄大了嘛，上了岁数了， 对， 所以就是还是就是家里面的这些东西让你就觉得分身乏术，还是要自己去亲力亲为去打点。 对， 那你觉得 至少在这个时间段是这个样子。 那你觉得工作呢？工作你马上适应了现在回归工作的节奏了吗？ 工作的还好，就是发现呢，首先回到东北时间比较长了，就是这个普通话 说话更冲了，你知道吗？ 对， 你说昨天的哇，人家好怕怕的，人家春节都在北京待的人，人家好怕怕的。你说吧，怎么个所以就是觉得这个虽然是在东北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回来之后你更有利于你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了，是吗？ 对，就是黑土啊，因为我是东北人，黑土地就很玄妙，就你一旦触到了那片黑土，你所有的力量又回归了啊，就是的，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这个作品《飘》嘛，那个就是他的女主角叫郝思嘉，然后最后面他就是他的男人，抛弃了他，就是对他很失望嘛，然后他说一切都是这个美好的开始，大概是这个样子吧，记性不太好，年纪大了，然后他就说他的这个红土啊，美国南方的红土，我当时就是瞬间想就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也会赋予我力量所以就是每当工作比较这个压力会比较大的时候，会回东北老家待一段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最多也就两天，但是很快就会恢复。然后这里面有黑土地同时也有我们东北特色烧烤，就是这个生活真的很惬意，就是一天好多顿这个小烧烤，可以随意的喝点这个东北的小烧，然后就是如果累了的话，澡堂子泡个澡搓个澡，他们有的人比较喜欢打麻将，但我不喜欢打麻将，我就要么睡觉要不然就拿本书读一读，就这日子实在是太惬意了。 所以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就是现在你创业了，当了老板之后回东北，这种放松其实是对你来说是一种积蓄，一种力量。 是的， 可能就是回去之后跟家乡的人，因为东北人骨子里的这种豪放，可能更能让你释放一些负能量，然后再汲取一些正能量，再来工作，更好的开展工作。 对， 所以你是没有所谓的节后综合症的，没有什么后遗症的。 没有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元刚才说到这个，我就突然联系到一个细节，昨天开工的第一天下了直播，他回去给员工开会了就是从黑土地汲取来的养分，是吗？ 我不是，就是我思考了一些问题，因为还是就年纪大了，这个有的时候会记不住，所以我想到了问题的话，我会尤其对我最亲密的人，我会现在立刻马上去解决，然后但是我的会时间会比较短，一般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会结束。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的这个节奏很快调整过来，你昨天开会等于是见了你的这些工作的小伙伴之后，你觉得他们调整好了吗？ 没有，实际就是两个人回来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导播间完成，好吗？你可以把另外那一个人叫过来，好吗？所以你觉得这两个孩子他们调整好了吗？ 还好，还好，比我想象当中好。但是呢，就是创业之后呢，我这个岁数可能也比较大了，我会变得比较宽容了，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个样子，因为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只要完成我规定的这个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就可以了。那你的这个状态好与不好呢？当然你好这个这是我非常 get 到的点这个红包就可以直接甩我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会比较简单直接粗暴一点但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不是我理想当中的，那我就直接就这个红包姐揣兜里头了，不给了 但是昨天你觉得通过第一天直播就是我们的状态你觉得都怎么样 就是你的状态还在线 红包呢 就是 来来来砸锁红包来砸锁 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记得曾经石头 说 石头曾经说这个红包呢 你要么就不给，就是要给的话就一定要超出预期，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就目前来看， 还没有预期的东西是吗？ 对，就是你给不出超预期的，给不出超预期，那就是就 攒着 攒着吧。 你看大家透过镜头看，大圆都出汗了，就一个100块钱的红包，你看你至于吗？我又没有要多， 你说的啊。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是节后综合征。我们的小编呢也给大家罗列了一些综合征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看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春节后遗症，第一呢，人们在春节之后依然是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的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状态，这是一个所谓的名词的注解。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虽然回到单位上班或者是回到学校上课，但是无心工作也无心学习。第二条，下班之后继续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同事，大吃大喝，甚至导致身体不适。第三一条，觉得工作的事儿先缓一缓，我放松一下，轻松一下，娱乐一下也无妨。最后一点就是精神不佳，工作状态不好，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这些呢都是春节后遗症的一些具体表现。我们也问一问大家，通过我们小编罗列的这几点，大家可以比照一下你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有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如果没有，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种迅速的进入到一个备战的状态，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这样呢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也可以在蜻蜓 FM 找到职场有高招，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节后的综合征，如果呢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扰，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招弟儿，招弟儿也复工了是吧？ 招弟儿一直在线， 一直在线啊。招弟儿呢，他的微信号码呢，就是我已经贴在门口的电线杆子上，158015520301158015520301，这是我们招弟儿的微信号。 这以后就是小广告，你知道。就是最扎眼的地方， 就把我的脸糊上。他意思就是拿招弟儿的小广告把我的脸糊上，全当一个广告版的马赛克。 就是想知道我丽姐长啥样，就是上妆之后啥样。 揭开招弟儿的这个广告牌是吧？ 对。 其实我一般在招弟儿这个电话前面还写俩字儿：办证。所以大家记好了，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1啊。这个呢是我们在线下为大家提供的另外一种方式的服务。如果想换工作，招弟儿呢还可以帮大家来修改简历。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一直在用我们认为合适的周全的方式来帮助各位，不管你是在职场当中有困扰，还是生活当中的人际交往觉得有一些障碍，我们都想通过我们的方式来帮助各位。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这样的这个号码里面。那现在我们职场有高招携手猎聘校园网发起了一个免费修改简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每个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得到专业的职业顾问，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每一天直播呢都会送出一些名额，但是我们的名额有限。同时呢，猎聘校园也发布了关于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还有 Java 工程师这些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1。好，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也提醒各位一直播和活力982都可以搜索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进行视频在线的实时互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这也不算什么，我竟然还收到一条不走心的新年祝福，开头就是某某某恭祝，然后呢就是一大堆花哨的话，关键是某某某根本不是他的名字，他是直接复制了朋友发给他的祝福，然后粘贴给我们，连名字都没改，他就觉得何必呢？就这样呢，把这个年啊过得让他看来就是没有意义了。这是一位小明的朋友，完全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他的朋友来吐了一下槽。其实呢，这也算是一种这个春节综合症，都不是节后综合症了，就大家已经把这个发祝福、收发祝福、回复祝福成了一种心理负担了，他好多时候没有那么美好了，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大家已经觉得满足不了了，我要不要编一些花哨的词啊，或者说针对不同的人我这个做一些什么样的语言的调整，措辞上要不要讲究，慢慢的他真的成了社交当中的一些心头病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小明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们不妨专门开出一期时间来聊一聊就在职场当中的这种嘘寒问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所以小编请做好记录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也当成一期话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春节综合症，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元，你现在自己也是领导啊，如果说员工跟你告假，就说我现在马上回不去，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也特别想知道大元儿他一般情况会怎么处理。比如说我们设定几个场景啊，有没回来的同事，你刚才说只有两个人回来开工了，其他的同事都是有什么样的理由跟你来告的这个假，还是说提前就已经说好了？ 提前就已经说好了。 说好了。 对。 那当时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有过就说我觉得不 OK 这个事情，到点儿你还是要回来的？ 就看每公司发展的这个阶段，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任务，是否应该春节，比如说大年初七，就要回来，甚至呢，就是我记得往年，有大年初三，大年三十儿，大年正月初一依然在经手的，我这样的同事，所以要看视情况而定，就是如果特别形式化的，本来啥事儿都没有，你非得有让人赶上春运，买一个这个哈尔滨 返程的 这样的一个票啊，昨天有人就晒出来了，说从哈尔滨是从哈尔滨到哪里啊？就是应该路程不是特别远，但是要9000多啊，这个机票，所以大家就给支招，就说让他先飞到纽约，然后如何如何，结果就是这样飞了一圈之后发现，哎，我还省了几百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这个工作不是非得必须 当下完成， 甚至是一定要回到公司完成，不要这么去苛刻要求， 所以你会这么处理？ 对，可能这样的是民营企业，我们这种这个初创的民营企业，会相对来说啊，就比较务实一点， 人性化一些。 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央企，这个会制度化，会比较严格一些。如果说你真的回不来的话，那你要告年假。 所以就是民企，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便利，就是可以稍微通融一下。 对。 但是你也要强调一下公司的规模，好吗？就是民企和民企它也是有差别的。你就连我在那六个人，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所以连我在那六个人，然后现在有四个人都没来，你就坑我是吧？所以这是提前已经说好的，跟公司跟你把情况都注明的。那如果说正常是初七开工，但是呢在初五或者初六的时候他突然给你打电话，啊，媛儿姐，我这家里临时有点事儿，我现在马上回不去，这种情况你会准吗？ 看他是什么样的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个相亲这个事儿，那我会打个问号。这个你相亲相中了在老家，你结婚不回来怎么办？不准啊。但如果说这个有一些非他不可的这样的事儿，那你就是告几天假的话，这个也可以 啊，也可以啊。那也就是说，视情况而定，可以有商量的余地。那这是一个临时说请这么一两天，晚回来一两天。那如果说我家里面现在我这次回来之后，我看到我跟我爸妈短暂的相处，他们有点不太舍得，我觉得我想多请一周的假，我想在家再陪陪他们，我可以把我的年假倒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连着休， 媛儿姐，你看行吗？ 如果是临时性的话呢，我会比较反感，我就觉得很不职业。 嗯， 但如果说你之前就想把这个年假歇了，你可以提前打招呼 啊， 但是一定要说 不能临时起意， 不能临时起意，很随性的这样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它很不成熟，很不职业，如果觉得一年这个几天没有歇够，想多陪陪父母，那就把年假歇了，还有同时要做一个备案，就一旦你这个岗位出现了这个工作内容，你要如何去完成，通过何种方式去完成，就是保质保量即可以， 就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对你来说有一种是坚决不可以的，就是没有提前说好，然后你突然呢有一些大的一些安排呢，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你认为是对工作的一种不负责任，跟他的借口理由是没关系的， 就不职业， 不够职业，所以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这种春节综合症后遗症，而对他整个人的看法有改变的吗？ 那不会， 不会 啊，不会， 就是还是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只是说这个孩子需要再帮他一下，就调整一下他的职业精神， 就要再骂两顿。 这个就是 视情况而定， 依然视情况而定。就是昨天在探讨，就咱们俩在探讨，就是严师。严师这个问题上， 师傅 师傅带徒弟这个问题上，就是严格的老师，但是这个严格的老师也要看什么事儿，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对 啊，你比如说我这种初创公司，我骂一骂他可能就受不了，他就走了，但是比如说 六个人变五个人了， 是的，但比如说这个央视这个平台，我这个人才储备大的， 对 所以在说话方式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直接，然后甚至会情绪会非常的饱满，但是那就是要么忍，要么滚， 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大媛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我虽然说经常跟大媛在节目当中，我各种 diss 他，然后各种怼他，但是两个人既然是到了一种合作的状态，就是他身上一定会有让你认可和欣赏的东西。也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员工这么少那么少，但其实呢，大媛用他自己的方式在给我们职场有高招，不断的汇聚能量，包括在去年我们开播到现在，就是春节之前的这个节点，我们开播到现在，大家听到的一些我们高质量的这些嘉宾，其实都是大媛他自己的人脉。也透过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他和他做的这件事情，包括他在创业的这些新兴的这些新型的公司，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人脉资源，他们都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打造一个更好的平台，我们来输出更好的产品。所以呢，我说这些话呢，虽然说得很动情，但是目的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各位企业大佬们是可以给这个节目投资的，非得让我把话包装得这么完美吗？好辛苦的。所以我们职场有高招，你看冲我坐在这儿，这节目是完全值得信赖和托付的。所以就是你刚才也说了，有这种不职业的状态，你会拒绝他的理由，马上不准他这个假，但是呢，你会把他当成一个新人，慢慢的去培养他，去雕琢他，打磨他，但是不会因此所谓的把这扇门就给他关上，这是你作为一个老板你自己的一个态度。 对，就是如果对待老人的话不会打脸，就是亲人的话要直接一点，然后但是直接打完脸之后要做好这个打脸之后的这些 后续的安抚工作。 他不是安抚，就是你既然打脸的话，就把这个事情这个说清楚，后面的话他可能是他不懂，那你就要交给他，所以就是老板他也像这个师傅去带徒弟这样，是 所以就是无所谓的安抚， 对， 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准是有我的道理的，还是从一个职场的角度而不是一个家长的状态， 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公司之所以是公司，不是说我租一个这个办公室，大家在一起协同共进，这就叫公司，还有包括这个是几个人，我经常是开玩笑，这个几个人或者是几十个人，然后甚至是上亿个人，这个东西它也不是决定公司它的成败与否的这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节点，关键还是在这中间的一个制度， 对， 一个流程，还有管理，那 中间就包括这个培训，还有每一个岗位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嗯，然后中间出现一些边界的时候，嗯，应该怎么去权衡去决策。 嗯嗯，那你有没有听就是身边的一些同事或者你的一些朋友，嗯，初期开工之后他们有一些吐槽，就是当老板的他说哎呦我身边我的这个下属现在还没有进入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你自己的员工也会说我马上还没有进入状态，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遇到过。嗯啊，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一位资深的，就是也算是这个国企的高管， 嗯， 然后他就会吐槽，他吐槽的就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 嗯 啊，因为不说他是哪个行业的了， 嗯， 很多工作在这个春节前就已经完成了， 嗯， 在这个时候回去呢，实际大家都没有什么这个差不多是无所事事， 哦， 大概在三月份之后，可能过了 才开始忙， 才开始忙，嗯，但是他们的这个公司呢，会非常强制的要求啊，大年初七一定要回到公司去开始工作， 嗯 而且就是他们还有。驻外的这个分部，驻外的分部的话可能就是过年的话就放了三天假， 哦， 啊，所以大家就会不是特别就感觉这个管理太刻板太教条， 嗯， 不是特别的人性化， 嗯， 会吐槽， 嗯 啊，然后同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管理者在吐槽他们的员工， 嗯 说这个假期的时候， 嗯， 就是很早很早就恨不得拉班就走了， 嗯， 然后正月十五之后才回来， 嗯 啊，而且呢还要站在门口， 嗯 啊，这个装出非常欢迎他的状态，然后发红包， 啊， 他说哎呀这个现在 也不知道谁是老板了， 对，说现在这个当一个老板就感觉是受着夹板气，就是两边都不 OK， 嗯 啊，这个要 迎合客户， 对，要迎合员工， 嗯， 就是可能我走的是最晚的，但是我回来是最早的， 嗯 我钱也是都分出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依然要开始撒红包， 嗯 啊，实际上你就担这个老板这两个字呢， 嗯， 啊，所以他们也会吐槽， 对 啊， 所以其实都有一个要调整的不适的这么一个时期， 是的，嗯，是的，嗯， 我不知道在北京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跟家人还在说，说现在呢，好像大家都不差钱儿一样。大院有没有发现，就是周围的一些小的私营的，比如说小饭馆或者说是一些小商贩，现在还没有开门，没有营业，包括一些大的商场，我们家东边有一家大商场，往年的三十初一就是都是正常营业的，没有所谓的非营业期，但是今年一直到大年初三才开门营业。那这个不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家商场的高层他不想开门，是因为每一个商铺他一都是外来雇的这些员工人家就到这点儿，人家不愿意开工，人家就觉得我一年好不容易回去一次，我一定要过了初八呀初十啊十五我再回来。就是你会发现今年特别明显，今年的春节期间北京不仅仅是一座空城，而是在过了初五之后他还没有说满满的到处都是，我们回复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节奏当中，这是我往年没有遇到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好像各行各业不管他是给自己打工还是给别人打工，都进入到一种春节的后遗症里面。 是的， 嗯， 啊，就比如说昨天在下了节目之后， 嗯， 我没有那么没有人性，就是下了节目之后直接就开， 嗯， 一个小时的这种常会，因为我昨天我不确定我是这个半个小时能结束还是一个小时能结束， 嗯， 所以就是我说唱着咱们俩吃口饭吧， 嗯 啊，结果我们俩这个转悠了半个小时， 嗯， 就没有找到饭馆，因为都没有开业， 嗯，对 啊，就好不容易哎说有停车位。啊，停好了车之后发现啊，哦，下面的一排饭店都关着门了呢， 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嗯，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好像都进入到一个春节后遗症的里面，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你要分成两面看，就是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工作进入状态的人，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不便利，但是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之所以可以这样，就是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我已经把挣钱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已经把陪伴看得更重要了，或者说我的钱挣的我认为已经可以了，我不需要再那么拼了，我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消费，去享受，去陪伴家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在我看来也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可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整个城市的春节的综合症后遗症，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活跃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对于我们从另外一个社会民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证明大家都不差钱了， 证明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享受春节带给我们这个长的假期了。 就是高丽是比较善良的，然后我不认同。 你要打架是吗？你就从东北回来你就横的不行了是吧？ 就是我们习大大有句话，就是这个人无压力轻飘飘，景无压力不出游，就是岁月静好，但是总有人要去负重前行。你要看这个你的岁月静好是你自己前半生负重前行来拼得的，还是你的岁月静好要别人来给你买单，这是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的。所以既然就是你可以说这个作为一个就是很执行层面的，你说可以说我不在你这儿干，我过了春节的话我可以这个跳到其他地方，但我还是希望就是你是很理性的，很有规划的，而不在于说这个特别随性，就是人生没有任何规划。之前在跟我忘了是谁在聊天啊？就是最近这个春节后遗症确实还有，就是记性不太好。 对，就毕竟长了一岁了。 对，又老了一岁。就是大家说，你很基础水平的再去努力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去形成差异化的这种竞争优势了，因为大家都非常努力。只有就是你比别人更加努力，你的这个竞争才会凸显出来。而且说大家都非常努力，恨不得都轮不到说拼天赋这个阶段就已经被碾压了。那还是这种很随意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这个我自己带的徒弟小畅说，我说这个实际成功很容易，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是很懈怠的。但同样我们反观在我们那样一个城市，你说你选择这个岁月静好，很从容的去这个吃着你的小烧烤，喝着东北小烧，打打麻将，这日子可以。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我觉得既然你选择到了北上广深这样极其压力大的这个城市，那就还是要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位，而且要很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然后昨天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几个姐妹淘里面啊，就是大家都是很高知的，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这个节后综合症吗？反倒是大家平时就很紧张的人，他没有那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牢骚说这个那，最多说我做家务做的会比较多，但是丝毫的没有影响到工作状态，然后也很快的回到工作岗位，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年里面他只有这七天放松，已经不足以打乱他的节奏。 是的， 他已经习惯了这么一个高强度的、高节奏的这么一个工作方式。 对，就大家都很实在的，就是我在实实在在的去努力，而不是假装努力。 对， 因为之前也是习大大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玩。就是大家觉得我大年初七到岗了，就是我很努力了，但不是，这都是表面的，实实在在的努力，看到结果，以结果来衡量你的努力。 所以大圆儿，就昨天吃饭没找着开门的馆子，你就这么急眼了？ 我是觉得这个 为什么不开门，为什么不努力？ 你说你这几天你 能挣多少钱？ 对，你比如说啊，我非常欣喜的感觉到，尤其这两年我记得往年回到东北的时候想吃一顿烧烤，馆子都不开了，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开着车满城转，发现一个小馆了，然后你要排队，你知道排好长时间队，就在我们那样一个东北的小城。但是从去年开始，尤其今年，我会发现大年三十儿在营业，就是大年正月初一也在营业，就是我们那样一个小城他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这个时候是他们这个可以很辛劳打拼，然后 可以赚钱的时候。 所以就是发现身处异地的我们这些这个游子都回归了，都想吃家乡的这口，别管好不好吃，大家都想撒点钱给家乡。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开东北小烧这个馆子的都是原来在北京开的，春节期间又回老家开了呢？所以不要诋毁他们，也许他是从换了一个城市继续去打拼了。 全国连锁是吗？ 对，就是我经常开玩笑跟同事说，我说今天我请顿大的， 我们就他说去哪儿吃啊，我说我请你们去一个国际连锁。那什么国际连锁？沙县国际连锁小吃店，到哪儿都有。所以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一个认知，对我们来说这个春节它一定是所有中国人他最汇聚能量的一个地方，一个节日。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春节是最有仪式感的节日，也许就是大家把这个节日看得太重了，所以围绕这个节日展开的话题就会很多，甚至有所谓今天我们这个很矫情的春节之后的综合症。你发现没有什么五一十一的综合症，是春节反而会有的综合症后遗症，就是因为春节是最容易跟家人在一起团聚，你最放松的一个时刻，跟家人在一起最放松，你就要临时的调整到一个工作的一个紧张的状态里，它确实是需要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适应的过程的 啊。当然就是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你的懈怠的话逃不过你的管理者的眼睛，因为还是结果会说话。 所以小畅今天 想不被扣钱， 小畅今天在导播间压力一直很大， 想不被扣钱，拿出状态来。 好的，我懂了。老板，你长得美，说什么都行。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呢，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一期不想给大家所谓的支招，就是想告诉各位，如果你想好了继续回到这座城市来打拼，你就必须要进入到一个积极的工作状态，因为对你也好，对你的工作单位也好，对你的家人也好，这都是一种最好的交代。因为你从家里面既然选择了迅速的来到城市里面来迎接这份工作，肯定是一个积极的状态的阳光的一个精神面貌，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不要想着啊，再给我十天半个月让我来恢复一些元气，没有这一说。今天节目最后呢，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的场景，叫有一种饭叫我妈觉得我会饿死。这就是春节之后大家晒的自己的后备箱，开车回家然后看后备箱各种的土特产，各种妈妈和家乡人亲人给带的各种的好吃的，有素食的，也有一些家乡的特产需要你再加工的，但是就是塞了满满一后备箱。虽然是一种调侃，说有一种饭叫我妈妈觉得我会饿死，但是呢你会看了之后觉得满满都是爱，甚至让人觉得就是体会到了浓浓的那种离别的伤感。 对，因为我的那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现在是在这个返京的路上，他自驾游嘛，然后他就昨天拍了一张照片分享了朋友圈，说你们猜这后面绑的是啥，然后我一瞬间我说那是应该是褪了毛的野鸡。然后他说是。 所以你说可以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共享吗？ 对，他说你咋知道，我说因为我半扇猪都扛过。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话题结束，就是想告诉大家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带回来，当然你是好吃的大家可以拿来分享，但是呢更美的一种状态，更美好的一种状态，就是带着家人对你的这种祝福或者嘱托，或者是对你更殷切的一种期盼，我们启程了，要开始新的打拼了，该收收心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期节目呢，让各位朋友听到之后莞尔一笑，然后我们迎接更美好的下周一的到来。 自律还有坚持， 自律坚持，老板时时刻刻不忘提醒的员工。好的，老板，我都记住了。现在这首歌曲听到了吗？我来听一下，这是。 心不平静。 这首歌曲叫《收心》。 哦。 这是我们小编精心找到了。就是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玩够了就收心吧。但是其实这个歌是讲的是对情感的收心，对爱情的收心，不管怎么样都收心吧。好吧，再次感谢大圆，下周一不是你吧？ 啊，下周一不是我。 太好了，要是你我就请假。谢谢大家，我们周一再见。 拜拜。自己。